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是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咁大盘盘菜足够十至十二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 我系好啦，翻到嚟啦，喂，未有样，喂，等先，听唔听到声？啊，声音画面啊，有冇问题？ 有啊，啊，好大问题 啊！大家啊，听众咪耐心啲啊！嗱，今日咧就哎呀，唔记得咗，即系通知各位添。咁啊，今日咧其实就系、是、我哋就同呢一个即系阿索嘅调咗时间啦。咁啊，今日就提军阀，就提咗一日咁样样。咁啊，就嗱，点解而家见到有少少甩碌咧？咁样样，因为今日冇开麦，开麦都唔得闲啊。咁 变咗新手上路、啊， 连阿龙咧都要即系帮手咧，即系啊！即时咧，即系都重操故业啊！好耐都未推过麦啊，咁所以咧，咁啊有少少甩碌啦，咁啊大家即系啊， 包含包含， 系啦，即系或者同埋即系向佢加油啦，货下金啦，有我哋有咩嘅 super check 噶嘛，系咪先？ 系嗰啲货金全部俾晒龙啦， 系嘛？喂，咁啊，喂，好啦，翻到嚟啊，喂，呢排咧，喂，真系好鬼兴咧，呢一个咩？呢个 10 years challenge 啊！ 你想讲咩先，大佬？你 即系我见到就因为呢排咧就即系你知啦，即系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好兴啦，系咪？咁啊，即系有好多人咧就即系怼翻以前啲相啊出嚟啊，十年前系点样样啊吓？即系土伯，你即系咁啊，我哋自己本身我哋 WhatsApp group 啊嗰度都有个咩啦吓，即系会 share 翻啲相出嚟啦。咁你即系你卅年前个样有变啫，呢十年前呢十年内个样啊冇乜点变嘅，咁样样就。 养尊处优嘛， 啊，你直情系中产添啦， 我唔使挨啊嘛， 系啊，喂，但系喂话时话，咦，等先，你话时话，其实你自己本身冇从政有几耐，有冇十年啊，大佬啊， 冇，我冇从政五六年啫，正式， 吓， 咁但系你花生台算唔算系从政先？华人民主宣系咪叫做从政先？系咪？ 因为我见到即系最近吓，即系你见到今日我见到零一啦，喂，曲你自己即系我哋节目咧，佢都话你系泛民中人啊，大佬， 千祈唔好话我系泛民中人。我与有荣焉嘅，当然你觉得我啊或者系细良讲嘅说话咧，系代表咗泛民，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嘅。OK， 即係唔好以為我哋都係好多時間走去即係八咗啊陳方生啊啊書記啊或者肥佬禮啲咩資料，我哋講嘅內容就係代表佢意見，對唔住，真係唔係。 梗係啦， 我哋冇共產黨咁嚴密嘅組織嘅，冇咁有紀律嘅嘢。 只不過咧就咁樣樣，即係其實你好難揾到一把聲音係 prominent， 即係其實係比較即係。比較顯眼嘅，即係你會啊，你即係你如果要 label 一個泛民，其實都唔容易揾一個代言人啫嘛，係咪？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哇，即係雞同，即係你有我，你有你講啊，我有我講啊，係咪？即係所以你變咗泛民冇大台咧，就有咁嘅問題。咁但係咧，嗱，你見到今日咧，就係呢排咧，其實不過嗱，雖然你話即係泛民好耐都冇團結啦，係咪？咁啊，見到今日啊，即係都有啲團結喎。 有乜好嘢今日？ 咁啊，就冇乜特別好嘢，只不過咧，阿林鄭有衰嘢啫。 OK。 咁啊，因為林鄭咧呢排咧就真係好 Q 黑人憎啊嘛，呢、這個禮拜嚇，上個禮拜鄭佢講呢一個即係長者綜援嘅問題，咁啊得罪咗一班即係呢咁嘅建制派之後咧，就話啊，我講嘢咧真係有時啊太過直嘅，係咪？咁啊，不如我下次咧就講啲説話。就婉轉啲啦，其實呢樣嘢咧仲 Q 黑人憎嘅。 唔係我見到佢樣好差咯，唔敢話衰。即係我聽嘅時候，喺直播見到， 是 第一即係佢唔知 飄飄然， 又唔係佢好串嘴嘅樣。第二咧就係佢，你有冇發覺佢近年嚟咧，通常都係面青口唇白嘅。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好 desperate 嘅。去解釋呢一樣嘢嗱，我起碼我留意到呢三個嘅即係嘅動作喺或者喺個面容裏。 唔係你講呢樣嘢都好矛盾喎，大佬嗱，你又覺得佢又串嘴，跟住你又好 desperate， 即係如果你個人咧即係有自信嘅話，你就唔會好 desperate 噶嘛。 有啲人係可以做到喺 desperate 嘅環境裏邊 都好串嘴。 更加需要強化自己嘅信心咧，就更加要串嘴嘛。 即係你講嗰樣嘢咧，就即係夜行吹口哨嘅道理啦，係咪啊？即係喺度壯膽啦，串嘴係為咗壯膽嘅，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見到呢兩個禮拜咧，阿林鄭嘅表現咧，佢嗰種目中無人咧，其實我哋一般嗰、那個即係個觀察啦，都覺得係啊，即係會唔會其實佢自己都覺得。即係已經係直屬中央啦，或者直屬習近平啦，已經係都唔需要你呢班友啦，係咪？即係唔需要將你哋建制派你呢班友擺在眼內啦。 咁對建制派嚟講，亦都係嘅喎。即使我上個星期話佢已經得罪咗佢嘅選民， 係 佢嘅 constituency， 但係最後嘅結果， 嗰班選民就係咁噶嘛。 嗰班選民會繼續投佢嘅喎。 係啊，因為嗰班禁制選民嚟啫嘛。 同埋你睇到嘅、建制派其實個風向都係轉緊嘅，係少批評林鄭噶嘛。 嗯， 直接少批，其實嗰個掣已經撳咗落去嘅啦。嗱，第一個掣，如果我係中聯辦都會咁做啦、第一，你唔好同嗰班反中亂港人合作啊。 嗯 ，OK。嗱，我唔想個政府，我最多同呢一個林鄭月娥講嗰度拿拿收一收，或者喺嗰個 part 度褪翻，因為嗰個係公共政策嚟啫嘛，有乜所謂啫？對老共嚟講，係咪小問題啫？你冇冇理由製造大嘅紛爭，又唔係呢啲咩國家安全嘅問題，又唔係領土完整。 哦，咁梗係啦，所以我成件事好戇鳩嘅，其實等完全係因小失大。喂，你為咗即係慳咗幾多錢？你係一億都冇一年。 個 point 就係咁 啊。 對於一啲 A.O. 嘅人去做呢個政治人物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好敏感嘅。佢、反而覺得自作聰明，覺得自己好叻。就係我涉喺嗰、那個900多頁嘅第700多頁嘅其中一個一欄裏邊咧， 咪即係陰你咯？ 你唔覺唔覺？咁佢反而咧，佢其實佢心裏邊喺度笑緊嘅。當你通過嘅時候，佢喺度笑緊。 我覺得呢啲啊真係太過小家，其實講真，一嚟小家啦，二嚟幼稚啦，係咪？即係喂，你嗰樣嘢係咁敏感，係咁黑人憎嘅，你始終你醜苦中須見家翁 嘅。唔係，其實佢當中咧、有人冇咩人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咧佢有一樣係本來係德政嚟嘅、其實佢將所有籤衰仔紙嗰樣嘢咧係剔鳩咗出嚟嘅。即係話，如果65歲以上，如果佢，但當然啦，佢係一個 package 打包咁俾你啦。就話當你由60變咗65嘅時候，我唔需要你簽衰仔紙。本來呢個係德政嚟。 嚇、有件咁嘅事咩？而家 有啊，其實兩樣嘢，因為我特登去睇嗰段嘢嘅。咁佢兩樣嘢咧係打包一齊嘅，既將60提升到65，亦都以後唔需要再簽衰仔紙。因為點解咧？即係例如我老豆老母咁，如果佢真係要攞呢一個嘅老人嘅綜援嘅話咧。 我係要簽一張紙就話咧，我係供養唔到佢嘅。咁、好多人係唔肯簽呢樣嘢嘅。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即係做區議員嘅時候咧、我係挨過幾個街坊個仔咧。你幫你阿媽簽啦， 嗰啲嘢都係即係形式嚟嘅啫， 係啦，即係 form 嚟嘅啫，唔係 substance 嚟嘅。你繼續俾錢就冇問題。不過你個衰仔，我估都係多數唔俾錢嘅啦。如果唔係，你阿媽點會走嚟揾我啊？係咪？不過我就即係我好辛苦咁，我係親自打電話，我話我想見見你。如果你覺得電話方便傾，我電話傾都得嘅。 係啊， 就不如你幫你阿媽簽咗啦。我而家有個 sample 喺度，係、咪？就或者乖嘢得㗎啦。 係。 咁你又養唔到阿爸阿媽，咁你自己又唔肯簽。咁你咩意思呢？咁當然呢，社會福利署梗係有另一番嘅說話同你講啦。喂，如果你養到你就唔好咩咯噃，即係慳錢喎，咁樣係咪？ 即係俾啲壓力你，係啦。 因為喂，咁佢都係守財奴嚟㗎，佢梗係唔會將個銀包放開俾大家攞㗎嘛。 咁呢個係咁樣樣。 唔係，所以我覺得呢個 part 本係冇問題。但係你將60加到65，搞到嗰班建制派呢，唔知點樣同佢嘅支持者同選民交代呢，系先大镬 嘛？不如我哋 recap 下发生咩事 啊？ 有段片嘅，去咗先。咁啊，吓未得住，唉，咁啊就啊，我哋讲多阵啦。嗱，其实嗱，成件事咧，咁啊，即系去到今日咧，差唔多系去到即系最后冲刺啦。咁其实咧，就呢一个立法会呢、這个礼拜见到众怒难犯啦。咁啊，众怒难犯之后，咁啊，即系最后尾咧，咁其实喺呢个礼拜啦，其实都即系又系即系搞咗一个无约束嘅动议，咁就系、是、去搁置呢一个叫做系即系。提高嗰个门槛啦，嗰、那个年龄门槛啦，系咪？咁啊，最后尾咁啊，真系又即系通过咗呢个搁置动议。咁其实成件事咧，其实系重复翻呢一个今系旧年一月嘅事情。其实你阿罗志光拗乜嘢啫？佢而家仲喺度死顶烂顶， 唔 系就话你120岁。 不过而家 ready 啦，睇睇佢段片 啊，去咗先啊。嗱，咁多掣啊！ XX， 你今次又嬲咩啊？ 你咯，成日叫我执屋，劳动得都搞到我机子都劳损晒。 劳动边同劳损呢？ 所谓劳损，就系佢一啲不适当嘅动作，系重复喺佢工作上、喺生活上，系去重复咁去用，并不等于劳动嘅人咧系有劳损。反之咧，好多有劳动嘅人咧个身体嘅年龄咧系会比一个缺少劳动嘅人咧系反而更加年轻。 博士，我唔系咁睇啦。话说政府下个月开始将长者综援申请门槛由60岁提高到65岁，搞到泛民建制要世纪联手反抗政府。立法会星期三开始讨论较早提出嘅检讨综援议案，包括要求各自收紧长者综援、增加残疾人士津贴等等等等。 听啊，局长讲多两句先啦。 今时今日，大家有冇见到呢啲所谓半白老翁、老虎嘅描述？甚至仲有冇人去讲人生70古来稀呢？所以呢个年纪同埋运动呢，大家唔好有一个等号。虽然喺统计上系有一啲嘅差异，但系呢个唔代表因为人到某一个年龄呢，佢嘅立运动嘅能力系有差异。 阿局长有能力游到去泳啫，唔通个个都有得游到去泳咩？ 不是为节省公共开支，希望是透過這個做法，我們更加加強有關的支援的工作，是令到身體健全的60至64歲的人士是可以更加能夠在職場上找到一個較高的收入。 真多謝曬啦，找到先得的。你有個安排早兩年施政報告已經講了，清楚陳述的措施和收緊門檻的理據。 1999年削減成人綜援的時候，羅志剛議員表示沒有理據本末倒置反對削減。20年後的今日，羅志剛站在雞蛋的另一邊帶頭削減綜援。 這次就是建制派都不幫你了，原建議和5個修正案兩派聯手通過無約束力議案，要求政府各自綜援收緊年齡門檻。 我宣布議案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局長可不可以回應一下怎麼看這個動議過程？ 會不會 会不会各自啊？ 哇，你睇读书块面黑到咧，都难怪嘅。 只想去曼谷。 其实佢仲想霸王硬上弓嘅，本身都仲系。 咁都要有啲体育精神嘅。 吓、嗯， 即系临输嗰一刻都尽最大嘅努力。 其实好样衰啊，大佬！即系你而家，即系连呢个所谓动嗱，虽然佢话冇约束啫，但系去到建制派都倒戈嘅时候。你都同呢個民意作對嘅話咧， 唔會噶啦。即係如果用我頭先個 logic 咧，就係、是、中央中聯辦係唔想呢一個成為咧泛民同建制派一齊合作嘅一樣嘢嘅話咧，佢就寧願咧就係、是、豪咗嗰啲一億佢噶啦，冇、所謂噶啦，係咪、即係喺呢個咁嘅環境裏面係政治係掛帥啊嘛、高於一切噶嘛，去考慮嘅時候。咁、所以點解仲俾你機會你班反對派同呢個建制派合作？你試想像一下，當年啊係立法會喺回歸之後咧，有個建制同非建制嘅 聯合會議噶嘛？呢個阿興姐嗰陣時，當年佢就係 成日 power off 呢樣嘢噶嘛？ 係啊，後期當年佢就講呢樣嘢噶啦。 後期就係俾中聯辦拆散咗啊嘛，就係、是、因為佢驚咧。其實老共係最怕呢一樣。 咁咪佢嗰陣時嘅講法就係話喂，本身呢個行政主導咪，你變咗立法主導，你以後咪變咗 呢、這個固然係一個因素啦。喺、過往嘅經驗裏面咧，大家都睇到嘅。如果香港人咧係團結一致嘅時候咧，其實老共咧係會係讓步嘅。點解我咁講咧？我攞舉幾個例子。第一，當年你話雖然係一會兩局方案喺九十年代初討論基本法嘅時候，就係拆兩個局啊嘛。即係好似上院下議院咁樣嘛，就話兩個局就要互相制衡，即係兩邊投票通過嘛。後期就將佢變相變成為分組點票，就係、是、換湯唔換藥嘅一個版本 啦，差唔多 係。即係羅德成提噶嘛。咁嗰陣時候阿成明咧個博士論文， 係我知係， 佢就係講呢樣嘢嘅。佢就嗰陣時候喺牛津嘅博士論文咧就話，其實根據過往同中共交手嘅經驗咧，其實香港人團結一致嘅時候咧，老共咧係會 back down。咁咧佢就當然我哋可以話換湯唔換藥變成一個分組點票嘅機制，但係佢都已經係即係改得六六七七嘅， 係 即係你話唔會拆咗兩個院，有啲好似上議院嗰啲貴族咁樣，甚至乎係有更加高嘅權力，好似例如 Senate 或者係美國 Senate 咁樣去比較。咁例如你再攞一個例子就係2003年嘅七一，當田北俊倒鍋嘅時候， 係啊。 咁佢咪又係有一樣一步囉， 一觸即發㗎嗰陣時嗰個反對係。 所以0371之後立法會嗰個你所形容嘅所謂主導呢，佢一定唔可以俾你繼續做落去嘅。因為如果你香港人再團結埋一齊，特別係非建制或者係反對派再連結一啲嘅建制派嘅時候，其實對佢嚟講好大壓力，因為嗰個已經可能係佔咗七八成嘅民意。咁你點樣管香港呢？咁所以喺呢單嘢裏面呢，你都可以預計呢政府係收返嘅機會呢係九成九。 唔係嗱，即係而家佢最新嗰個情況咧就係咁樣，佢都唔會收翻，因為阿林鄭個人咧真係包拗頸嘅，呢個八婆真係，你唔好話嗱，即 係但係你覺得可以俾佢個人主觀意志轉移咧？ 佢而家佢最新咧嘅情況咧，就我哋見到係兩個鐘頭之前，即係呢兩個鐘頭之內啦發生嘅事嚟嘅。咁佢就話頭先就急召咗班建制派，咁就同你講一個方案，就係、是、一個 counter proposal。即係嗱，而家咧即係你叫我褪太咧話冇可能噶啦，其實就係、是、總之咧佢就係一去到底噶啦。咁但係咧，我而家有一個叫做係補鑊方案啦。所以補鑊方案意思就係你60至65歲呢一班咧，其實受害者咧，咁佢而家咁樣做，佢就話：如果你證明到你自己係冇工作能力啊，或者你自己本身你係有一啲 record 係證明到俾人哋睇，你係 keep 住有揾嘢做，只不過揾唔到咁嘅話咧，咁就可以即係補貼翻你嗰、那個。 對唔住、如果我 一千蚊， 嗰建制派見到呢一個 case 嘅話咧、我就會咁及你。因為以前如果你由65調低到去60嘅時候，我係唔需要做呢啲證明嘅、只要我嘅資產係已經符合到嗰樣嘢得㗎啦嘛，我唔需要睇收入嗰個部分啊嘛， 係啊， 啱唔啱啊？喂，所以其實換湯唔換藥，我覺得咁，即係我配合到你頭先兩個鐘頭之內個講法嘅就係、是，佢而家係有體育精神，再最後一搏，睇下可唔可以遊掃到建制派，但係我覺得機會係非常之微。嗱、我冇做嘅 studies 有關呢一個中援個問題上面，但係我兩嘢我就已經搏到你，其實你係即係新瓶舊酒嚟嘅啫，同之前嘅方案個分別唔大嘅。即係羅志剛頭先講嗰句説話啫嘛，即係頭先羅志剛咪就係林鄭講嗰套説話咯，就係、是、話我鼓勵60到64歲嘅人 俾多啲資源佢去尋找工作嗰、那個方向嚟啫嘛。咁當然啦，呢、這個世界有頭髮，梗係唔想做瘌痢啦。如果我真係做得到嘢嘅時候，我亦都有揾錢能力，兩樣 both 啊。喂，我點會唔選擇唔做嘢先得㗎？ 嗯， 又喺屋企拗好悶嘅大哥。 係啊，即係你唔好以為啊，其實即係講真，即係呢一 type 嘅人咧，本身係 desperate， 同時間又老嘅話，即係其實呢班人咧。即係你又窮又老一班咧，其實係嗰種咁樣嘅困苦咧，唔係你可以想象得到嘅。 Exactly， 唔係好似你羅志光嗰啲喺度話游冬泳嘅，唔係大佬你唔係唔掂啊嘛，你養尊處優噶嘛，大佬， 你 有官底噶嘛， 你唔好吹啦，大佬。 啊，點解你即係你又係用你自己嚟 generalize 人哋？喂，你即係又係何不食肉糜啊嘛？呢啲係好黑人憎嘅，呢啲係。 唔係，所以我估計結果咧，建制派都係唔會收貨。嗱，除非建制派真係咁契弟，計呢條數，就算係俾佢硬過都好，對佢嘅選票係冇影響嘅啫。但係你肯定對自己嘅形象好有影響啦。 係啊。 喂，我哋日後打你嘅時候，我咪做攞呢樣嘢打你咯。 哦。 係嘛？喂，其實而家係換湯唔換藥嘅就係因為嗰兩點啊，係依然過噶嘛。 嗯。 你話加多啲資源去做一件事，其實可以同時間做嘅，點解唔可以同時間做啫？你繼續係 keep 翻六十歲，繼續係俾資源去鼓勵嗰啲六十到六十四歲健康嘅人士，係繼續揾工作或者有能力工作嘅人繼續工作，有咩問題啫 ？Exclusive 咁樣嗰樣嘢， 其實同埋我有技術上，我唔知點樣證明到咧，因為其實咧。如果呢一班咧比較年老的一班人咧，其實佢哋揾工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可以 prove 到你自己有冇揾過嘢做。我哋即係你話後生嗰一班大學畢業嘅，你會 send resume 噶嘛 ？send CV 係啊 ，send CV 咁。你有 email， 你即係你有即係你一啲即係你有個 email， 你 買佢好簡單啫。 你打電話去 唔係佢我哋反而咧可以造假。因為我哋 send 完之後咧，人哋要 interview， 我哋可以唔去噶嘛，或者去到佢放屁，咁人哋唔請你。但係佢哋唔係，但係佢反而咧，基層嗰啲街坊咧相對容易嘅。 係咩？ 佢叫你去勞工處登記。 哦。 咁你登記完之後咧，就係勞工處話俾你聽， 有嘢做啦， 有人揾你。咁佢都會同個僱主係有溝通聯繫噶嘛。 哦。 喂，知你係咪 hea 去見工噶嘛？ 係喎。 唔係，我哋就梗係容易即係過骨啦。 係咯。 唔係，就算我哋都係噶。喂，如果你話我要攞綜援，同關人今日要，因為工作能力有問題，佢咪叫你去勞工處登記咯。 係啊，你再十年就好快啊， 佢咪叫你我去勞工處登記咯。 啊， 有乜問題啊？佢話你冇個面子啊，咁樣係咪啊？ 係啱喎，係咯，即係原來係咁樣樣。因為我真係以為即係呢啲你冇乜咩面試嘅 record 噶嘛，有勞工處。 唔係啊，如果有啲外國政府咧做得盡嘅話咧，尤其是即係有傾嘅政府咧，佢係會焗你去做下義工噶，當社會服務咁做噶。 哦， 因為點解佢覺得？唔係有啲嘅學術研究覺得係有啲 point 嘅。 而呢一招好似以前係2003年嗰陣時做過。 係啊，因為點解咧？佢就話：喂，你太耐冇投入個勞動市場， 啊、 即使有人請你都好，你其實係適應唔到嘅。 係喎、 啊。喂，呢樣嘢係啱嘅。如果從嗱、啊，因為點解咧？喺90年代到現今，其實咧已經係將 welfare 個概念咧係改咗叫 workfare 啊嘛。即真係你坐屋企瞓。又得玩又得咁樣，我都照俾錢你嘅。佢發覺係唔務實嘛。 不過呢個 make sense 嘅，只不過就係如果你話啊， 如果你真正嘅人生係圓滿嘅話，應該係有工作噶嘛。係係嘛，即使你話唔係好辛苦都好，但係養妻活兒冇問題，你都有工作，即係你唔會成日困咗自己喺某一個嘅 angle 或者某一個角落裏面噶嘛。咁佢唔係錯得曬嘅，尤其是外國嘅政府，佢面對咁大嘅財政嘅赤字或者負擔嘅時候，咁佢冇得唔敢做，因為已經之前咧就係太過慷慨啦，佢覺得，咁所以我要搞 workfare 就係鼓勵你哋去工作，去投入嗰個市場。令到你人生更加有意義，佢梗係咁講啦。 唔係，不過我覺得真係林鄭係好撚戇鳩，因為其實佢而家真正嘅大仗都未打咧，就自損元氣同埋自損。 唔係我所以我覺得Anthony 你真係放心，你冇俾我估中今次啊。佢係阿爺會撳嘅。 我知， 因為點解咧？學你話齋，你嗰個 point 最好啦。喂，咁多大仗都未打。喺呢個咁小嘅問題裏面，你堅持乜撚嘢咧？ 你而家連嗰個乜嘢，即係三歲分流啊！ 都好大可能係過唔到。其實你兩年敗啦，係好撚錯遊戲嘅呢樣嘢。你三隧分流唔 make sense 啊，大佬。喂，你自己揸車你知啦，大佬。喂，有乜可能你分流嘅做法你係要其他兩個加價值嘅，大佬？一定屌鳩你噶嘛？ 喂，同埋我上一次喺撈鬆嘅節目都講咗啦。我話喂，你剩翻嗰三年，你補貼嗰十幾億俾個西隧做乜嘢啫？我寧願你捱多三年啦。 啱啊！ 啱唔啱啊？ 都俾慣噶啦，唔係俾開噶啦。 如果你收完之後，你再去調整嗰個價格，例如話每程30蚊，咪25咁樣，我覺得 reasonable 喎。即係對我哋嗰啲有揸開車嘅人講 reasonable， 鬼唔知阿媽女人咩？張建中嗰日講嗰句説話真係笑到你碌底。喂，呢個係解決交通問題嘅方法，好似你而家先發現新大陸咁。喂，你唔知道呢个问题已经系困扰香港人十几廿年嘅咩，大哥？ 计啦。 喂，你唔知道西隧嗰度，我哋去占路啊，随时系冇影响嘅。即系如果我哋花生台一众同仁咧，即系走去占路咧系冇用嘅，因为我哋一来我哋得廿几卅人，我占唔到好多啦。第二咧，其实对个成个交通咧冇影响嘅。反而东隧同埋红隧先系最大嘅。喂，所以我有时都唔系好明。喂，呢啲咁嘅重大的公共政策，涉及民生的问题，涉及我们每一日的 daily life 或者 livelihood 的，喂，你都不顶一顶。喂，你说你在房屋的问题，你在那些医疗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里面，再大一点的政策里面，你不可以有太多的欲动，因为你要保障那些既得利益。我当我理解了，我当而已，你是难做了。喂，那这些喂，你随手可得噶啦，系 嘛？你自己本身你其他位置你全部都赚到尽噶啦，点解你呢啲唔回一回咧？ 你话房屋问题，你要就住啲大地产商、，OK？ 你要鼓励香港人嗰个嘅努力，否则买唔到楼系应份咁样。唔系，我当你呢个 logic 啱啦，咁你难做啦咁样，或者嗰啲地好难揾啦、，或者就算揾完之后都要起一段时间，我当你呢个有啲难度啦。我当你医疗嘅问题上边。影響到好多人要排大隊，就係因為好多醫生唔肯即係輸入呢個外國醫生嘛，係咪？即係你都唔肯花多啲錢去起多啲綜合醫院，我當你都係難做啦，或者唔可以一就而治。喂，頭先嗰兩個政策相對嚟講容易好多噶咯噃，我口噏長噏都已經差唔多噏到咁滯噶咯喎。唯一你係等多三年，二就係俾多啲錢西隧咯，但係咁啊戇居喎，係咪？因為你為咗就佢。佢好似系咪落？佢好似一层系70万，我唔记得咗啦。 七十咁多啊？ 好似系啊？屌，因为我成日揸嘅，其实老实讲，我因为点解咧？我 成日揸西隧。 喂，我嚟呢一度，我唔系揸西隧，我真系逼红隧啊，大哥！我咪次次都迟到，我已经迟到啦，大佬！我仲有得拣啊！咁所以，喂，咁简单嘅政策去做调节，去就下啲市民，包括交通嘅问题，包括我哋啲老人嘅即系生活嘅水平嘅问题，你都做唔到。喂，呢个咩政府嚟噶？我要你呢个政府嚟做乜嘢咧？系咪嗱？我当你例如政改啊、房屋啊、医疗嗰啲系难，寸步难行啦。唔系话你想咁样做就咁样做啦。太多即系记得你啲姐喺嗰度啦，或者有阿爷嘅反对。 嗯， 喂，咁呢两个政策阿爷唔会反对啩？系嘛？ 唔系，即系呢个就系 估都估唔到。 你林郑就唔好，你唔好再讲话咩学啲咩新加坡啊乜乜乜乜啦，新加坡。即係佢之所以佢管得 top 掂，就係起碼佢對窮人嘅照顧係完全係做到足噶嘛。 唉，好簡單啫。對新加坡當年嘅李光耀、李顯龍嚟講，或者吳作棟嚟講，喂，佢係一個獨裁嘅政府，佢肯定嘅自由冇香港人咁多啦。嗰陣時我九十年代中嘅時候，同嗰啲新加坡人傾偈。哇吓！你哋咁好啊，隨時揸住個大新工喺條街度派嘢嘅，大佬我哋即刻拉嘅，大哥。 佢哋咁講。 係啊。喂，佢冇我哋咁多自由嘛？喂，所以你唔喺個民生嘅政策上面 做 compensation， 去compensation 又好，去補償一下嗰啲一般嘅市民大眾。喂，咁你真係作亂嘅喎，你嗰啲人真係傻嘅，真係信民。 係啊。 喂，所以佢第一搞個中央公積金，第二佢個房屋政策，甚至乎佢啲醫療啊、教育啊，其實 OK 嘅噃。即如果你唔係一個政治動物嘅話，你純粹係揾食嘅啫。 嗰度嘅地方係 OK 嘅喎， 梗係啦，因為有好多人天生咧都係唔想理政治啊嘛，即係政治係好麻煩嘅，其實係你對好多人嚟講可以唔理就 唔理，我都覺得好麻煩 啊，可以唔理就唔理啊， 不過你理我啊嘛，大佬，係 你搞 鳩我 啊嘛，係咪先？即係咁講真，呢個好現實嘅問題。咁所以你林鄭呢啲咧，真係，唉，真係講真，大家唔好對佢高太高估啊，尤其係其實你而家你得 佢嘅政治智慧其實有啲問題，同埋咧佢係太過咧霸道同霸王嘅人嘅做法嚟，我講咗。我为咗唔想削弱自己嘅权威， 死要面 死去。 唉， 喂，我真系唔明嘅。喂，呢啲嘅问题上边，你唔好得罪你自己嗰啲，即系更加大嘅问题，我需要处理啦。廿三条又好，甚至乎喺政改嗰啲大嘅问题上边，我唔知道你条数点计咋。当然你问我，梗系想让都即系搞到佢出嚟啦，系咪？但系你条数咁样计咧？喂，你都好难唔好似呢一个嘅脑洞咁嘅下场。 不过我怀疑咧，习近平咧对佢嗰个评价咧，系真系令佢真系冲昏咗头脑。佢话 唔系，但可能习近平中意咁， 咪事不避难啊嘛，话佢事不避难啊嘛。 佢真系中意咁， 你越系俾人屌咧，你越系俾人屌就越系证明自己系啱啊嘛。事不避难就系咁啊嘛，系嘛？政治要过硬啊嘛。喂，呢啲就系佢讲嘅嘢啊嘛，啱噶，其实系。其实佢只系 呢个世界点会理所有嘢你都赢晒嘅？你赢得有十样嘢，你赢得六七样已经算偷笑啦，系咪？可以拿一拿，你就拿一拿啦。我系佢，喂，喺60、65岁个问题上边，好啦，我听到市民嘅意见，听到立法会嘅意见，我哋政府重新检讨啊。OK， 对于过往日子里边，喺2017年。嗰次嘅財政預算案，即系冇公布嘅情況之下，令到大家通過咗，我亦都收翻我嘅説話，表示歉意。 嗯， 有咩問題咧？幾好聽，我求其作嘅咋嚇 ？OK， 有乜問題啊？我係偷你雞，不過唉，都係算啦，做人係嘛？ 同埋即係你 人之將死。 你有 其言同埋行為都也善啦，咁你收翻佢咯。 唉，真係離曬譜。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